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尸横向道，伤心惨目，不忍卒读。就是说在日军机枪扫射下，这十个村民全都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随后日军血洗了当地村庄，觉西乡乡长杨世苗也惨遭毒手，被日军活活打死。在这份报告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日军枪杀护送美籍驾驶员壮丁名册。在这个名册里面，对这十个村民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情况、住址以及他们的死亡原因都有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册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家庭状况这一栏里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字，贫。这个字非常沉重，可它就是当时大多数中国村民的生活写照。但就是这一群生活在日战区的贫苦中国百姓，为了营救三个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不惜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挡在日军的枪口面前。就在屠杀过后，躲在草丛里目睹了一切的美军飞行员，他们悲愤难当，忍无可忍，举起手中仅有的手枪向日军开火了。交火中，机长迪安·霍马克中尉击毙了一名日军，就是因为这个，在被俘以后他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但此时此刻还有13个轰炸机组的成员，共64名美军官兵散落在东南沿海的滩头和深山，他们生死未卜。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1942年4月19日，独立特轰炸机队降落中国的第二天，觉西乡的惨案就已经传遍了附近的乡镇。日军倾巢出动，屡次搜捕，但却一无所获。所有人都很清楚，只要被鬼子发现有人救了美国兵，就会招致一场大屠杀，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后来这64名获救的飞行员几乎全部重又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中来，北非战场、欧洲战场无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会得到勋章，这勋章里有中国人的深情和热血。他们会继续和法西斯战斗，为牺牲的战友，也为那些被屠杀的中国百姓报仇。这些飞行员中有4人重返中国战场，加入到驼峰航线的行动中来，最终全部牺牲在了这里。由于没能抓到杜立特轰炸机队的大部成员，在浙赣战役爆发后的3个月内，日军在每一个美国飞行员可能降落及转移经过的地点，均残忍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甚至毫无人性地动用了细菌武器。 浙赣战役过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当地政府对战役期间对平民的人员财产造成的损失做了统计。我们这里有2份这样的材料来看一下。这上面记录的是当时江山县长台镇、青湖镇被日军烧杀抢掠的损失，而这两个镇是当时3号和11号轰炸机降落的地点。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份美机降落地居民被杀害统计表，这里面最令人发指的是，有个村民叫吴福兴，他已经81岁高龄了，他是被日军用火活活烧死的。另外，据统计，这一次日军在长台镇和青湖镇总共残杀居民27位，造成财产损失40万元。那么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浙赣两省残害的平民人数有多少呢？25万。 日军如此残暴，是为了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解除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浙赣铁路是中国东南部的交通大动脉，沿线建有许多空军基地，美军飞机可以从这里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1942年4月30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关田俊六接到准备浙江作战的命令，企图破坏浙赣地区交通运输系统，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重要机场。就在浙赣战役期间，1942年6月4日到5日，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四艘航母相继沉入太平洋，连同322架飞机和资深飞行员，太平洋战场出现关键性转折。那些撕裂日本航母的炸弹，就像是日本帝国的丧钟。 中途岛一战使美军扭转了颓势，从此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但这也导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对各地的空军基地和重要机场进行毁灭性的轰炸。然而就是这些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机场，几天之内就被修复完毕，重新投入使用。然后日本人又再来轰炸，可是很快机场又迅速地修好了。那么这么多的机场究竟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复成功的呢？ 一个大十年，一块旧怀表，这些历史留下的珍贵痕迹又将为我们揭开怎样的国家记忆？反攻的飞机从中国人修建的机场起飞，反攻的将士在滇缅战场视死如归，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中国人如何用行动证明了东方主战场的意义？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六集《鼎力支援》。 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航天航空博物馆，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的国家空军博物馆里，完好的保存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来自中国的石碾子。在它的后面就是这张照片，很震撼，几十个中国百姓前拉后推，再用这个石碾子碾压机场跑道。旁边的英文标注说得很明白， Runways by hands， 手工铺设的飞机跑道。当时在云南、四川、广西这样凡是有中国空军基地的地方，这种碾子大大小小的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1938年起，随着苏联援华航空队、美国援华航空队先后来到中国，修建机场成为许多空军基地所在地的一大任务。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印度受到严重威胁。紧邻缅甸的中国云南瞬间从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都将目光投向这里。中美双方排除万难开辟了驼峰航线，云南全省人民倾尽全力配合修建机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经济落后的云南在局部抗战期间一共修建了27个机场，在全国抗战期间又出动150多万人次，对原有的机场进行改扩建，另行新建40个机场。这些机场绝大多数都是在1942年5月间紧急开工的，而这个时间正是日军占领滇西、威胁大后方的危急时刻。 为了抗击日军，云南的百姓万众一心，到1942年年底，所有扩建新建的机场全部完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就半年多一点时间，全凭了人力修建如此多的机场，中国人在人类战争史上又创下了一个奇迹。 中国的空军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就几乎平光了，中国的天空上这些年一直狂舞着侵略者的飞机，日本空军的无差别轰炸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屠杀。修好机场，让盟国的飞机降落，让更强大的空军在天上打击侵略者，这是每个中国人热切的呼声。为了生存，流汗流血都不怕，为了胜利，再苦再累也甘心。一座座机场像雨后春笋散布在中国大地上。 而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盟军飞行员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这些飞行员他们都随身带着中英双语的应急小词典，这还不算，他们的身上都还缝着一块特别的东西，就是背上那块布，这块布上用中文写着来华援助美国航空队员，表明他们的身份。这块布后来被形象地称作血符，这样在他们执行任务不得不弃机跳伞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只要有中国老百姓在的地方，他们就是安全的。 1942年到1943年间，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惨败，德意联军在北非战场的阿拉曼惨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惨败，法西斯轴心摇摇欲坠，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度过了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1943年10月下旬，缅甸的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战车咆哮，铁骑怒吼，10万大军提前结束了训练，开出兰姆加，早已准备一雪前耻的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主力联合英美军各一部，正式开始缅北反攻作战。王荣光，一名普通的中国远征军战士，东北军讲武堂第七期的学员，经历了918事变时东北军不战而退的巨大耻辱，此后的军旅生涯就是用死战来洗刷这种耻辱。退至关内，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入缅作战、滇西反攻战。1943年，腿部负伤的王荣光在退下火线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全部送上了抗日前线。 为了国家和民族，王荣光和当时很多普普通通的中国父母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甚至最年轻的孩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份东西，这是王荣光的大儿子王德润后来写的自传，当时他是中国远征军第53军第130师的少校军医。在这些已经发黄发脆的纸上，王德润写下的文字里有这样的话：燃起了复仇的热潮，真所谓国仇家恨，总在想我为什么要流落异乡家破人亡呢？在当时唯一的认识是日寇夺去了我的家，逼死了我的慈母，被逼得家破人亡，更加促使我参加部队抗日的思想。古往今来，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很多父子从军保家卫国共赴国难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故事里，王荣光的两个儿子，长子王德润，次子王富润，都同时在中国远征军参加对日作战，而且他的小儿子王富润当时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对于很多抗日战士，也许他们喊不出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在战场上抗日杀敌，这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气概。我手里拿的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怀表，但它又不普通，因为它是70多年前王德润在中国远征军的时候使用的。这块表是王德润的女儿向我们提供的，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消磨，表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它已经不走了，如今我们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还能听到70年前滴滴答答的声音。 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激发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斗志，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不惜毁家纾难，我们不怕世代抗争。 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 中国驻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缅北的反攻作战中，总共收复大小城镇大概有50多座，在滇西收复失地83000多平方公里，一共歼灭日军49000多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67000多人。 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不仅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亲缅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减轻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有力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对日作战及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在中印缅战场旧址、宝山、腾冲、松山、龙陵、芒市、遮放、板丁等地修建中国抗日烈士国殇公墓及纪念碑，以昭后人，告慰为国捐躯的20万烈士英灵。 这是战歌，也是悲歌，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这是军歌，也是凯歌，正义之师得道多助。在中国战场放眼世界，所有的胜利都是我们的胜利。看苏德战场，苏联可以抽调精锐的远东红军去合围莫斯科城下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因为日军被中国军队死死拖住，不可能与德国形成前行攻势。看太平洋战场，日本无法集中全力去和美军较量，因为他全部军队的一半以上都困在中国，那些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从中国老百姓建设维修的机场上起飞，甚至遥远的北非战场，那些轰炸机、重炮和坦克原本是要用于印缅战场的，他们留下的战斗力空白，中国远征军用血肉之躯去填补，用牺牲独当一面，令法西斯进退维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战场被称为东方主战场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 70年，光阴流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隐蔽战线上留下怎样的传奇？鸣枪、暗箭、听风者，他们身份多变，洞悉一切，左右周旋。 在纷繁的电波里面，池步洲究竟听到了什么？ 致命潜伏，他们的情报遍布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 而他最终成了山本56的死亡通知书。 1945年，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是怎样两份绝密情报南北夹击，彻底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幻想？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7集《风云谍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